一件事情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今天早上一打开朋友圈，就看到有人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么一件事啊，说今天一个坐头等舱的阿婆上飞机，经过发动机旁边的时候，拿出了硬币祈祷平安，然后把硬币扔进了发动机里。现在机场正在拆发动机找这些硬币。然后我才看了条新闻啊，说是确实发生了这么一件真实的事件，是南方航空那个从飞机是从上海起飞到广州的啊，机型是320。那在浦东机场登机的时候呢，一位老奶奶哈，阿婆哈，就把这个硬币扔到了这个发动机里头，想要祈福。目前呢，机场的机务人员在发动机里已经找到了9枚硬币，其中2枚5角钱的，6枚1角钱的，发动机里头还找到了1枚1角钱的。你这祈福祈的也不是太阔哈、啊。不过发动机说啊，这是把我当喷泉许愿池了吗？你们人类的喷泉不是禁止游客靠近的吗？我阿婆也很懵呐，我就祈个福，我祈福难道祈出坏人来了吗？ 点着烟。 花两千世，你曾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翩翩芳菲如水流， 流流烟雨连白衣生花色，落入凡尘伤情中。 生命一度情劫难了，折旧的情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许，漂泊的路也忘了孤寂，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残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又又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意匆匆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又又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未来难以抗拒，来来去去太多害怕犹豫，匆匆的拥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了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又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这一笑呢发生在李雷家。李雷最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那工作环境呢刚刚适应没两三天，回到家里呢中午吃饭的时候，韩妹妹呢俩人就一起sitting at the table、坐在餐桌旁边，韩妹妹就问了，老公啊， anything new at work?工作上有什么新鲜事吗？李雷回答说 No, I'm teaching history. 没有，老婆，我可是教历史的。 发现你不在身边，独自走过了什么自己都不了解，未来的蓝图应该有你，不该只剩叹息，只是偶尔泪流不停，坚强的理由只是自己骗自己，你眼中的恐惧说什么都多余，付出的一切值不值得，永远不会有答案，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一颗心属于一个人，在爱情里什么算公平，爱的深也伤的深，是不是催眠了自己，一颗心属于我自己，爱情里找不到公平，爱的不最后选择了逃避，我学会不公平，坚强的理由只是自己骗自己，你眼中的恐惧说什么都多余，付出的一切值不值得，永远不会有答案，只有天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心属于一个人，在爱情里什么算

的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是他的王国，理想是生活。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也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经和声，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 是关于阿里巴巴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哈，因为这个马云啊，前段时间呢是在他们的发布会上宣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 NASA。当然这个 NASA 跟美国的那个航空航天的那个 NASA 没有多大关系哈，这个 NASA 的阿里巴巴的项目呢是要利用最先进的科技，计算机视觉和机器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科技，来重构他们阿里巴巴零售业的发展。最新的消息是说，阿里巴巴现在确认了原亚马逊，他们挖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是原来在亚马逊的资深主任科学家，叫任晓峰。他曾经在亚马逊任职的四年内啊，都是亚马逊的首席科学家。那今年六月份呢，他已经担任了阿里巴巴全球研发中心数据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副院长，还有首席科学家。当然了，他是我国公民。目前 正在美国为阿里巴巴招募一帮这个计算机视觉的团队，然后招募完了之后就会回到国内。哇，我觉得真的是好厉害哦。让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叫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我初中的政治学得好啊。但是确实我是听说呢，现在阿里巴巴也在，不是叫亚马逊也在做这件事儿哈，最先进的一种超市，什么超市，叫虚拟超市。我们平时呢是到实体超市买完东西之后大包小包扛回家，甚至有的是觉得我们甚至得买辆车才方便。但是有了虚拟超市这种视觉的效果之后哈，你不用出门，直接带上这种视觉虚拟的器件到一个虚拟的超市里头去逛，就跟真超市差不多。然后呢东西选完之后呢，就选好了就放到你的虚拟的购物车当中，人就可以刷个扫码付完钱就走，付完钱就没事就可以了。然后超市会直接把这些东西自动寄到你的家里头去，好方便啊，再也不用这种大包小包往回拎了，对不对？但是呢有的这种虚拟超市啊，虽然方便，我觉得也有一些苦恼的地方。比如说我，对我来说最苦恼的就是这样，我应该就吃不了超市里头的那种免费试吃的东西了吧。还有就是我应该就不能特别方便的在超市里头捏他们的薯片了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每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我们今生爱侣却又毫无眷恋，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关，奔波着抗争着无常的命运。朋友啊，这生活会把你的心伤啊，可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怜悯。像个沙发一样的哭了，你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穿身几道炼钢之一万光年，那只是我们是梦之路的起点。妈妈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朋友啊，这世界会将你等可吗，可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同情。像散落着花朵的受伤的艺术，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那些陪伴。明天我们是否活着却依然不在，明天我们是否存在却无法预料。而他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不用想，一块石头一样的滚吧，也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

These walls down, you're gonna get bruised. Now my neck is so open wide, begging for a fist around it. How I'd be choking on my pride, so there's no use crying about it. I'm headed straight for the cat. There's an old man sitting on the phone, never saying that I'm not rich, but it makes so feel. I'm headed straight for the cat. 时间16:00。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姐姐脖上脖子疼，回家就躺在沙发上，两岁半的女儿呢就过来问说，爸爸你怎么啦？她说我瞬间感到好温暖好感动哦。以我的经验啊，就是如果家孩子特别关心你的话，作为父母小心自己的钱包。OK， 你呢？最近让你觉得温暖的一件事情，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 王子骑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那你总是追着一把又多傻。小时候的记忆毫无价，孩子们玩耍，双脚裙卸下，小心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 不是这样以为， 自己忘了无所谓，却事与愿违，往事轻扣我心扉。花开的美，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夜梦回，花尽我憔悴，怎能不这样以为？没有你，成片痛苦滋味。我太沉醉，让思念步步相随。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将你温柔的双臂，回填你的浅朱雀。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苦徘徊。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爸爸妈妈让我问你，这个月的工资该上交了吧？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世界一场风暴，用飓风在预告，将无尽侵袭孤岛，你投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麻木地敲打着在逃，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发疯浪潮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还笑我要。